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第317集，阴雨秋雁的真容。吴炳天被明贤笑得寒毛直竖，纵然吴炳天自忖能够对付明贤，但他却没有把握在应付明贤的同时还能兼顾李应和唐静二人。但明贤没有给他太多考虑的时间，话刚说完他就已经出手了。与此同时，龙申独自一人留在阵中为其他人开路之后，他没有急着离开，从空中落下，反手将剑插入刚才地砖被毁之后的残破地面。轰然一声，巨大的气流以剑与地面的连接处为圆心往外循序扩散，不分敌我，所有人身不由己被掀翻出去，唯独龙身紧紧抓住剑柄毫不动摇。北池慧与明贤受音波冲击，身体撞上圆柱又落了下来，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余不悔以剑插地稳固身形，顺手拽过李应，让他免于变成砖石在空中飞舞的命运。唐静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同样被掀了起来，重重地撞上墙壁，后背的撞击映射到了内脏，胸腹剧痛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伤势肯定又加重了。唐静苦笑，眼看着明贤伸手抓向李应后脑，他只能勉力地撑起身体出手阻拦。光芒从剑与地面的交合处猛烈绽放，那是一切结界的起点，也是所有纠葛的结束。龙身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阴雨秋雁。光波掀起的飓风将整个院子毁得一干二净，所有黑暗生物在强光之下无所遁形，哀嚎尖叫着四处逃窜，却终究被席卷而来的飓风卷了进去，搅成碎片，不复周全。北池慧一掌劈在余不悔的肩膀上，魔气立刻腐蚀掉他的衣物皮肉，露出一道焦黑的伤口。余不悔疼到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正好也一脚将北池慧踹出去，对方往后飞退时正好被飓风卷了进去，淹没在圣光之中。余不悔很快发现整个空间被强光硬生生撕碎，以龙身脚下为起点，一道深痕迅速伸延出去，宛若一只巨大无形的手把裂痕直接撕开。 七星龙渊剑果然名不虚传。 裂痕的尽头，一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对方矮小佝偻，在强光中渐渐走近。他穿着传统和服，有着旧式日本人该有的一切特征，法令纹深重，面容严厉，置身人群中并不显眼，但此刻所有目光全部集中在他身上，一只隐居幕后的阴雨秋雁终于露出真容。阴雨秋雁以毫不掩饰的欣赏与贪婪的视线在龙身身上仔仔细细来回搜寻。 我的气灵就没有你这样的英姿与傲骨，龙局长，你能告诉我你如此强大的秘诀吗？ 阴雨秋雁谁也不看，目光紧紧粘着龙身，似乎移不开了。龙身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天蓝的魂魄呢？ 七星龙渊剑就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阴雨秋雁啧啧赞叹，忽而又皱起眉头。 龙局长身上的气势，我在明贤身上就从未见过。他在我面前就只能像一条狗俯首听命。我无数次的想啊，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他不仅没有龙局长这样的风采，还不停地背叛我。 唐静不由讽刺地笑了一声。阴雨秋雁骨子里有种近乎偏执的慕强，他之所以入魔也是因为对强大力量的思慕和追求。龙身的强大是他理想中灵气应该有的模样，在他眼里龙身就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他恨不能捧在怀里日日欣赏把玩，所以煞费苦心地为他们制造了如此庞大的结界空间，意图将他们困在里面。只是没想到龙身的强大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对方不仅割断了他的窥伺，而且突破所有结界与同伴会合，最终逼得他不得不露面。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明贤的背叛。阴雨鸠雁阴恻恻地看了明贤一眼，手一挥，对方就像提线傀儡被剪断了所有丝线，狠狠被掷出去似的，整个人硬生生地飞起，往后撞在了墙壁上，其力道之大，连墙壁都出现了一丝裂缝。唐静攥紧了拳头，却没有动。刚才明贤忽然冒出来，主动说要引路，让众人跟在他后面，而他自己在与龙身擦身而过时忽然停了一下，只有短短一秒，却什么也没干。后来明贤带路时又在某处停顿了一下，而那地方正是龙身认为的结界阵眼。龙身知道明贤在给他提示，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次对方在阴雨操作下故意露出的破绽。当自己猜测与对方的暗示不谋而合时，龙身决定赌一把，然后他赌对了。而在阴雨鸠雁出现的那一刻，龙身也忽然明白，所谓的出口根本不存在于这个结界的任何一处，唯一的阵眼连接的是阴雨鸠雁。 阴雨是所有结界的钥匙，换言之，只有杀了他才能彻底结束这一切，正合我意。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的不仅仅是救人，更重要的是为了丁兰，为了董继兰，也为那些无数在战火中枉死的冤魂，为那些至今无法安息的英灵们讨回数十年前的血债。 阴雨鸠雁也好，朝香鸠雁也罢，都必须死。如果人世间的法律已经无法审判，那就让我来出手。 剑光大盛，仿佛应和主人的心情，龙身手中的剑嗡嗡作响，动静越来越大，战意澎湃，无法遏制，似乎急于脱手而出，可引敌人血。龙身的身形蓦地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他出现在阴雨鸠雁面前不足三米的距离，剑气扑面而来，当头劈下。阴雨鸠雁倏然后退，身体虚无缥缈，在剑光下若隐若现。龙身劈下的一剑威力极大，掀起巨大气浪，连带吴炳天等人也感觉杀气扑面而来，不得不横剑抵挡。但阴雨竟丝毫不受影响，他的身形几乎化为一道黑色魔气，而魔气之中又夹杂着隐隐白雾。吴炳天定睛一看，发现他手中也握着一把兵器，剑锋如菖蒲叶片，剑身白中泛金，这剑尖处微微翘起，形状古怪离奇，似剑又似刀。 天从云剑，龙身，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今日我便要看看是七星龙渊剑厉害，还是我这把天从云剑厉害。 阴雨大笑一声，魔气突然拔高数尺，携着凌厉剑气排山倒海般轰向龙身。那些灯笼看似就在不远处，但实际上却处于结界之外，纵然这里飞沙走石，狂风大作，所有人都被两人决战引起的偌大动静所波及，身体连连后退，最后不得不贴着墙根。可灯笼却依旧还是一闪一闪地摇曳着，根本不受影响。但这点微弱昏暗的烛光完全无法让众人看清双方的战况。阴雨鸠雁的魔气与龙身的剑光搅作一团，他们周身形成巨大的漩涡气流，咆哮呼嚎，天翻地覆。如果没有结界的限制，李应毫不怀疑热田神宫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李应并不关心热田神宫存在与否，他关心的是龙身能否打赢这一仗。忍了又忍，李应还是忍不住轻声开口： 吴局。 龙局是半仙之体，不必担心。 李应一愣， 物欲横流的末法时代，成仙机缘可遇不可求，哪怕是半仙之体，也不是凡人随便能觊觎的。李应想起自己曾在师门长辈口中听过的典故，再看龙身时，眼神不由带上了几分肃然起敬的灼热。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